大家好啊，咁啊呢一集呢其实是讲一个热门个话题，即係话市民逮捕权力。咁呢就早几晚我都扑咗耐啦，咁啊我又唔算撞得多，咁但係据闻啦，早前有啲人係即係喺旺角嗰度打人啦，咁啦就冲突啦，有黑社会啦，带埋架撑嚟啦，诸如此类。咁呢有人谈及呢，究竟我哋可唔可以拉呢啲人交俾警察，或者係直情拉佢啦，交佢差馆咁得唔得。因为呢so far 呢群众嘅做法呢我係同意㗎，即係呢嘘佢好，点到嘈佢好， hold 住佢喺现场，然后叫差人嚟处理。咁呢个行之有效呢，我就唔係建议大家去改变呢个做法，呢个做法好嘅。但係呢大家亦都要知一样，即係法律上嘅嘢，就所谓citizens arrest, 市民逮捕嘅权力。咁呢个呢就係、是、呢唔係執法人员嚟讲，普通人係可以合法扣押另一个人，係无需手令，即係唔需要一个涡轮啊。咁呢个情况係点呢，只不过係你係合理怀疑佢去犯有可逮捕罪行嘅人咁样。嗱，呢个法例嘅来源呢就是、香港法例21章，就101条。所以有个即係警察惯用嘅叫法，呢、這个叫101区暴令，因为佢就係第刑事诉讼条例啊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第101条嚟嘅，同埋 101A 嘅。嗱我哋睇一睇嗰个字眼先吓，咁我諗我都 post 埋出嚟啦吓，咁方便大家啦。佢话呢嗱，任何人无需手令而逮捕任何佢合理地怀疑可逮捕可逮捕犯咗可逮捕罪嘅人，系咁样。呢度里面有几个观念大家要搞清楚嘅。arrest 系咩嘢，逮捕系。Before warrant 即係冇一个手令啦，冇法定嘅拘捕令啦，咁警察都冇喎，你係咪你都知㗎。因为警察系咪可以随便逮捕人呢，唔係，警察其实都系一样有差唔多嘅权力嘅啫。Okay? 不过警察多一样，即係嗰个怀疑嗰个人将会犯法呢都得，都可以逮捕佢。而市民呢就要见到嗰个人犯法，或者合理地怀疑嗰个人曾经犯法。例如你发觉佢有赃物喺身，咁你就怀疑佢偷咗嘢啦，咁偷嘢系可逮捕嘅罪行。咁何谓之可逮捕罪行呢，基本上都要判到监，坐到监嘅先系。咁所以泊车嗰啲就唔系可逮捕罪行。如果你话两个人打交咁样，好多时佢个判都好轻嘅，可能阻差办公咁。咁呢冇带身份证呢啲。咁呢啲呢未必系 arrestable offense， 我哋理解嘅。当然嗰条界就唔系太清楚嘅。如果喺嗰个现场嘅情况嚟讲，我讲大家经历緊㗎啦，如果有人係拱下拱下，你推我用拱嗰啲咁呢，咁好多时都系结果系唔会告㗎，你知行为不检咁样，咁都可能系算嘅，警戒放人嘅。咁呢啲呢唔可以当佢 arrestable offense， 即系唔系一个可逮捕，所以唔系有人埋嚟挑人拱你，你就即刻逮捕佢。千祈唔好搞错。当佢出手打人嘅时候呢，咁係啦，呢个就已经係踩到界啦。因为呢如果你伤到人啊，即係当然係相对係有啲有伤人嘅嫌疑嘅打人啦，如果有啲推撞都唔係嘅，可能係。但嗰条线唔容易㗎，但係呢相对开始有暴力可能伤到人呢，咁係 arrestable offense， 其实係可以逮捕佢，然后 hold 住佢喺度。咁当然呢人多更好啦，我哋围住佢就已经等警察嚟交俾警察。係。咁呢呢、这个做法就係最稳妥嘅。咁但係呢你係可以逮捕佢嘅，唔係淨係围住佢嘅。嗱，一个合法嘅逮捕同一个非法嘅逮捕分别喺边呢，嗱，警察都可以犯非法逮捕，咁係一个罪嚟嘅，亦都係民事嘅责任嘅，有非法逮捕係犯法嘅。嗱，警察只係带咗权少少啫，即係佢怀疑呢个人带住周身架撑将会去犯法，咁佢都可以逮捕佢嘅，尝试犯法。咁市民就冇呢个权嘅，系你唔好见佢逮住一大架撑想打交咁样。咁当然啦，佢有非法武器喺身，你已经可以逮捕佢啦。但系如果佢只系怀疑佢想咧，咁就唔得嘅。但系佢如果做咗， 或者已经有啲事发生，俾人俾人打啦，你见条友扑紧走紧过嚟，你唔知系咪佢打，你睇个样似，你合理怀疑佢系，咁你都可以咧逮捕佢。OK， 嗱，合法逮捕嚟嘅呢个，嗱，合法逮捕同非法逮捕分别喺边咧？就系、是、你合法逮捕嘅时候，你系受到法律保障嘅。嗱，因为喺法律里边咧，你随便 hold 咗个人啊，你逮捕佢，咁你可以告你系非法逮捕啊、非法拘留啊。好多地方嘅法例都系嘅，你因为你攞咗人哋嘅人身自由嘅，所以系会有好多法律责任嘅。咁过程你整伤咗佢点？咁你都会系可能俾人告嘅，民事、刑事都有可能嘅。如果你喺一个合法逮捕咧，冇事啊，因为你合法逮捕咧，你仲可以武力添嘅。嗱，根据第101条咧，即系刑事程序条例嘅101条咧，当你逮捕嘅时候咧，你可以用合理嘅武力。Okay? 为了防止罪案或者进行协助合法逮捕呢，或者其他拘留中的人的时候，即是逮捕的呢，是环境而合适的武力。那何谓合适呢？ reasonable force， 那当然这个又是比较含糊的、啊、即是你不要假设任何东西。那但是呢，你适当地阻止他走和阻止他用武力就可以了。哎、即是如果他一拳打过来，你当然可以挡他，是吧，同埋 hold 住他啦，箍住他啦，这些就是合理的武力。咁但系你又冇啊，箍住佢就揼佢几锤咧，咁咧，除非佢又好疯癫，你唔打佢咧，唔可以令到佢即系冷静落嚟咁啦。咁否则佢冇抵抗力嘅时候，你打佢咧，绝对就唔合理武力啦。咁简单嚟讲系最低最低嘅武力 force 啊。咁咧你 hold 住一个人，然后将佢交俾警方，咁咧你因为就算你都系你要用咗武力噶嘛，可能你 hold 住嘅时候扭亲佢咧，系嘛，整瘀咗佢咧。咁呢啲呢你都受到保护，因为个法例里面授权咗你可以用合理武力。个分别就係啦，我哋讲法治就一定要搞清楚晒呢啲嘢。我係合理嘅武力，我係合法嘅情况之下逮捕咗人。咁呢尽快将佢交俾警方。咁就得。咁啊，如果我哋喺咁嘅情况之下逮捕呢，呢、这个叫101拘捕令。嗱，苏花嗰几日喺旺角发生嘅情况呢，咁係理想嘅，即係基本上唔需要自己去逮捕。咁但係如果警察少嘅时候，你逮捕咗先，佢又要走，夹硬要走，咁你係要拉咗佢先，咁样因此用咗适当嘅武力呢，咁呢你要记得嘅呢就係咁你係受保护嘅。咁嗱，同时即係再重复不厌其详呢，就係合理嘅武力，千祈唔好乱咁揼人，唔好借头借头打人一身，千祈唔好。咁同埋呢，可行嘅范围尽量就交俾差人去跟进，咁呢就係最安全嘅，即係保护自己，唔好 hold 咗一个人，因为你 hold 咗个人呢，佢可以民事告你嘅，非法禁锢啊之类嘅，咁呢或者你整伤佢呀，咁佢可以告你，民事上告你。民事上告你嘅时候呢，呢、这个101拘捕令咪变咗可以保护返普通市民逮捕人嘅即係情况之下嘅法律问题囉、啊、因为你可以用返呢条法律系保护自己咁解嘅啫。Okay？咁啊，大约系咁啦。大家要知一啲咁嘅法例呢，系必要时可以保护自己，多过呢你系利用嗰样嘢，哇，我哋落去系咁拉晒佢交俾警察啦咁样。纵然唔犯法，咁呢喺政治上咁都系唔好嘅。因为呢你占咗个街道呢，其实本身都唔系一个完全合法嘅行为嚟㗎，喺一个公民抗命嘅情况里面，一个灰色地带嚟嘅啫。咁所以唔好用，有权唔好用咁尽。我哋既然话呢差人有权唔好用尽呢，市民行使拘捕权呢都唔好用尽佢，尽量唔用、啊、可以不用就係不用。咁呢、这个就係、是、必也使无众乎，係符合我哋中国人嘅传统呢，就尽量唔好惹出官非。咁但係呢，我哋知道有呢个权力嘅时候呢，喺保护我哋嘅保护区啊、占领区嘅时候呢，大家更有信心。咁、呢个就係一个重要嘅法律知识啦，希望大家就话俾人听啦，听咗之后。好多谢各位。 好。